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152集。魏无羡站在棺材上，高出太多。蓝忘机收了琴，睁着一双颜色浅淡的眸子抬头看他。魏无羡低下头，右手忍不住挠了挠那张白白净净的脸，不知是不小心还是故意的，给他挠上了几道血红的血印。蓝忘机不以为意，下来吧。魏无羡笑着跳下来，被蓝忘机接了个正着。这边稍稍安静，那边聂怀桑却开始挨挨痛叫了。他道： 西尘哥，你快来帮我看看，我的腿还跟身子连着没有。 蓝西尘走过去按住聂怀桑一番查看，说道：怀桑，没事，不用这么害怕，腿没有断，只是刺破了一处。聂怀桑恐怖的道： 刺破了？刺破了怎么能不害怕呀？刺穿了没有啊？西尘哥救命啊。 蓝西尘啼笑皆非，没有那么严重。聂怀桑还是抱着腿满地打滚。蓝西尘知道聂怀桑最怕痛，便从怀中取出药瓶放到聂怀桑手里，说道：止痛。聂怀桑连忙取药来吃，边吃边道：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，莫名其妙被那个苏敏善半路抓来，他都要逃跑了还刺我一剑，不知道对付我直接推开就行了吗？用得着动刀动剑？ 蓝西尘起身回头，金光瑶跌坐在地，脸色苍白如纸，头发微微散乱，额头满是冷汗，狼狈至极。大约是断手处痛得太厉害了，忍不住轻声呻吟了两声。他抬眼去望蓝西尘，虽然什么话都没说，可光是这副捂着断腕的模样，还有凄惨无比的眼神，很难不让人心生怜悯。蓝西尘看了金光瑶一会儿，叹息一声，还是取出了随身携带的药物。魏无羡道： 蓝宗主。 蓝西尘道：魏公子，他现在这副模样，应该再做不了什么，再不给他救治，怕是要当场死在这里，还有许多事情都没问清。 蓝宗主，我明白，我不是不让你救他，我是提醒你小心他，最好进了他的眼，不要再让他说话。 蓝西尘微一点头，对金光瑶道： 金宗主，你听到了，请你不要再做些无谓的举动了，否则为以防万一，你有任何动作，我都会不留情面取你性命。 金光瑶点了点头，低声说了微弱的一句： 多谢泽无君。 进言后，蓝西尘俯下身，谨慎又小心地给金光瑶处理断腕的伤口。金光瑶一路发抖，见昔日风光无限的义弟落得此时这般下场，蓝西尘也不知该说什么好，只能心中叹息。魏无羡和蓝忘机一起走到角落，温宁还半垮不垮的以一个尴尬的姿势倒在江城和金陵身上。魏无羡把温宁平放到地上，检查一番他胸口那个大洞，大事犯愁： 你看你这该用什么东西堵才好啊？ 温宁喉咙里发出呵呵残声道： 公子，我这样很严重吗？ 见温宁还能勉强说话，魏无羡松了口气： 哎，不严重，你又不用这里的脏器，但是难看。我又不要好看。 江城是沉默，金陵则是要说不说。那边蓝西尘给金光瑶处理伤口，见金光瑶疼得快晕过去了，原本想借此惩戒他一番的蓝西尘终究还是于心不忍，回头道： 怀桑，方才那瓶药给我。 聂怀桑吃了两粒止了疼，便把药瓶收进怀里了，忙道： 哦哦，好。 低头一阵翻找，摸出来正要递给蓝曦臣，突然瞳孔收缩，惊恐万状的道：曦臣哥，小心背后。 蓝曦臣原本就对金光瑶没放下提防之心，一直绷着一根弦，见了聂怀桑的表情，加上他这声惊呼，心中一凉，不加思索地抽出佩剑往身后刺去。 金光瑶被蓝曦臣正正当胸一剑刺穿，满脸错愕。其他人也为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一惊，魏无羡豁然起身道：怎么回事？ 聂怀桑道：我看见三哥，不是，看见金宗主把手伸到身后，不知道是不是。 金光瑶低头看着贯穿自己胸口的一剑，嘴唇翕动，想说话，却因为已被下了禁言，欲辩无言。 魏无羡觉得这情形有些不对劲儿，还没等他发问，金光瑶却咳出一大口血，哑声道： 蓝曦臣。他竟然自己强行冲破了禁言术。 金光瑶现在浑身上下都是伤，左手被毒烟灼伤，右手断腕，腹部缺了一块，周身血迹斑斑，刚才连坐着都勉强，此刻不知是不是回光返照，竟然靠着自己就站了起来，又狠声喊了一次： 蓝曦臣。 蓝曦臣看起来失望至极，也难过至极。金宗主，我说过的，你若再有动作，我便不会留情面。 金光瑶恶狠狠地呸了一声道：呸！ 是，你是说过，可我有吗？ 金光瑶在人前从来都是一副温文尔雅、风度翩翩的面孔，这时居然露出了如此市井凶蛮的一面。见他这副大为反常的模样，蓝曦臣也感觉出了什么问题，立即回头去看聂怀桑。金光瑶哈哈笑道： 哈哈哈哈，得了，你看他干什么？别看了，你能看出什么？连我这么多年都没看出来呢。怀桑，你可真不错呀。 聂怀桑瞠目结舌，似乎被金光瑶突如其来的指摘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了。 金光瑶恨恨地道：我居然是这样栽在你手上。 他强撑着想扑到聂怀桑那边去，可一把剑还贯穿着他的心口，走了一步立即流露出痛苦之色。蓝曦臣既不能给他致命一击，又不能贸然拔剑，脱口道：别动。 金光瑶也确实走不动了，他一手握住胸前的剑锋，定住身形，吐出一口血，说道：好一个一问三不知，难怪了，藏了这么多年，真是辛苦你了。 聂怀桑哆嗦道：曦臣哥，你信我，我刚才是真的看到他。 金光瑶面色狰狞喝道：你！ 他又想朝聂怀桑扑去，剑又往他胸口里插了一寸。 蓝曦臣喝道：别动！ 之前蓝曦臣已经吃了金光瑶无数个亏，上过他无数次当，这一次也难免心怀警惕，怀疑他是因为被聂怀桑拆穿背后的动作，情急之下才故意反咬，只为再次使他分神。 金光瑶轻而易举地读懂了蓝曦臣目光中的意思，怒极反笑： 蓝曦臣，我这一生撒谎无数，害人无数，如你所言，杀父杀兄杀妻杀子杀师杀友，天下的坏事我什么没做过，可我独独从没想过要害你。 蓝曦臣怔然。金光瑶又喘了几口气，抓着他的剑咬牙道： 当初云深不知处被烧毁，你逃窜在外，救你于水火之中的是谁？后来姑苏蓝氏重建云深不知处，鼎力相助的又是谁？这么多年来，我何曾打压过姑苏蓝氏，哪次不是百般支持？除了这次暂压了你的灵力，我何曾对不起过你和你家族？何时向你邀过恩？ 听着这些质问， 蓝曦臣竟无法说服自己再去对金光瑶使用禁言。金光瑶道， 苏敏善不过因为当年我记住了他的名字就能如此报我，而你泽无君蓝宗主照样和聂明爵一样容不下我，连一条生路都不肯给我。说完这句，金光瑶突然急速向后退去，朔月从他胸口拔出。江城喊道，别让他逃了。 蓝曦臣两步上前，不费吹灰之力便将金光瑶再次擒住。金光瑶现在这个样子，跑得再快也快不到哪里去，就算是金陵蒙上眼睛也能抓住他，何况他多处受伤又中了致命一箭，早已无需防备了。可魏无羡却突然反应过来，喝道，他不是要逃，泽无君快离开他。已经迟了，金光瑶断肢上的血淌到了那口棺材之上，淅淅沥沥的鲜血爬过魏无羡原先画过的地方，破坏了符文，顺着缝隙流进了棺材。 已经被封住的聂明爵猛地破棺而出，棺盖四分五裂，一只苍白的大手扼住了金光瑶的脖子，另一只则探向了蓝曦臣的喉间。 金光瑶不是要逃跑，而是要拼着最后一口气把蓝曦臣引到聂明爵这边同归于尽。蓝忘机赤出碧尘，风驰电掣朝着那边刺去，可聂明爵几乎根本不畏惧此类仙气，即便是碧尘击中了他，多半也无法阻止他进一步缩小和蓝曦臣喉咙之间近在咫尺的距离。 然而就在那只手还差毫厘便可扼住蓝曦臣脖子时，金光瑶用残存的左手猛地在蓝曦臣胸口一推，把蓝曦臣推了出去，他自己则被聂明爵掐着脖子拽进了棺材里，高高举起，就像举着一只布偶，画面可怖之极。金光瑶双手掰着聂明爵如钢铁一般的手掌，因痛苦挣扎不止，一边披头散发的挣扎，一边从眼里放出凶光，声嘶力竭破口大骂道，聂明爵，你以为老子真怕你吗？我…… 他艰难万状地呛出一口鲜血，在场所有人都听到了异常残忍且清晰的一声咳。金光瑶喉间发出一丝咽气的呜咽，金陵肩头一颤，闭目无耳，不敢再听再看。蓝曦臣被推得踉跄着退了好几步，尚未明白电光石火之间发生了什么。蓝忘机在庙中那座眉清目秀的观音神像背后一拍，神像周身震颤，朝棺材那边飞去。聂明爵尚在审视着手中已经歪了头的这具尸体，一座沉重的观音像袭来，生生又把他砸得倒了回去。魏无羡一跃而上，踩在观音像的胸口，棺盖已裂，也只能将这座观音像充作棺盖来封禁暴起的聂明爵了。 聂明爵在底下一掌一掌地拍击神像，想要出来， 魏无羡也随之一阵一阵东倒西歪，险些被掀下来。他晃了几下，发现根本无法下手画符，说道， 蓝湛，快快快快上来跟我一起，加个人多个重量，他再多拍两下，这观音像非要散架了不可。话音未落，忽然魏无羡觉得自己的身体和视线都倾斜了，蓝忘机已握住了棺材的一端，将这一端提了起来。也就是说，蓝忘机仅凭一只左手便把这具沉甸甸的实木棺、棺内的两个死人、棺材上的一座观音像、观音像上的魏无羡提离了地面。魏无羡已是瞠目结舌，就算他早就知道蓝忘机臂力惊人，可这也太惊人了。蓝忘机却依然面不改色，右手挥出一根银色的琴弦，琴弦如飞梭一般嗖嗖绕着棺材和观音像缠了数十圈，将这两样东西牢牢绑在一起，然后是第二根、第三根，确认聂明爵和金光瑶已经被死死封住之后，他这才陡然松开左手，棺木一端落地发出巨响，魏无羡也跟着一歪，蓝忘机迎了上去，将魏无羡接个正着，随即稳稳地放在地上。那双方才力降千斤的手抱着魏无羡的时候， 却是无比轻柔。蓝曦臣怔怔盯着被七根琴弦封缠的那口棺材，尚在失神。聂怀桑伸手在他面前晃了晃，悚然道： 西城哥，你没事吧？ 蓝曦臣道：怀桑，刚才他真的在背后想偷袭我吗？ 我好像是看到了。 听聂怀桑凄凄爱爱，蓝曦臣道：你再仔细想想。 你这么问我，我也不敢确定了，真的就是好像。 不要好像，到底有没有？ 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 聂怀桑一被逼急了，就只会重复这一句。蓝曦臣把额头埋进手里，看上去头痛欲裂，不想再说话。忽然魏无羡道：怀桑兄，方才苏舍是怎么刺伤你的？ 他背着三哥，背着金宗主逃跑，我挡了他的路，所以就…… 是吗？我记得好像当时你站的位置并没有挡在他们逃跑的方向啊。 总不至于是我故意撞上去找刺的吧？ 我没这么说。 那魏兄你是想说什么？ 我只是忽然串起了一些事。 什么事啊？ 金光瑶说有个人给他送了一封信，威胁他在七天之后将他做的所有事告知天下。先假设他没有撒谎，说的是实话，那么这个人简直是多此一举。如果你要曝光一个人的罪行，你为什么不直接曝光，还要特地去通知本人？我手上有你的罪证。 三哥，金宗主不是说了，这个人是想让他自裁谢罪吗？ 醒醒吧，用脚跟想也知道金光瑶不会选择自裁谢罪，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啊？看上去好像没有意义。不过一个能扒出金光瑶这些陈年秘技的人，真的会走一步废棋吗？这种多此一举必定是有目的的，要促成某件事，催生某样东西。 蓝曦臣正然道：催生什么东西？ 蓝忘机沉声道：金光瑶的杀心。 若是平日的泽无君，自然不可能想不到这一步，但他此时恐怕已经没有闲暇心思去思考了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